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的， 最热门的健康话题， 分析啊片子啊查得非常全， 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 现在呢我拿到这个国家的那个领域， 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带来的健康北京节目，我是主持人李凯。进入到冬季呢，可能很多人都会觉得自己的心脏啊出现一些问题，一量血压呢都有一些偏高。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主任医师博士导师王宏宇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呢，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有关高血压的话题。如果您对我们今天的节目感兴趣的话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短信的方式和我们保持互动，我们来说说有关冬季里的高血压。今天节目一开始呢，首先我们还是来了解一下北京120，也就是北京疾控中心的派车情况。由于他们的这个工作人员正在忙碌，所以还是由我来简单的向您介绍一下上一周北京急救中心的派车情况。2015年的12月14号早8点到2015年的12月21号早8点，北京急救中心呢共派出急救车辆一共是6226次，其中呢心血管病882例位居第一位，外伤呢873例位居第二位，脑血管病是703例排在第三位。那么4到6位呢分别是呼吸系统疾病、消化系统疾病和车祸。那么在前三位当中，我们依然看到心脑血管疾病的这个数值依然在高峰。那么在这里呢，北京疾控中心也是给大家做一些提醒，尤其是冬季如何来预防感冒，跟大家一块儿来进行交流。冬季呢是流行感冒的多发期，稍不注意预防呢就很容易受到感染。预防感冒呢，首先要增强自我的保护意识，特别是容易发生感冒的一些群体，比如说儿童、老人以及是身体比较体弱的一些朋友，更应该注意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呢是要特别关注天气的变化，当天气转冷的时候应该及时添加衣服，做好防寒保暖。第二呢是要适当的参加体育锻炼，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耐寒能力。第三是饮食不宜过饱，多吃青菜、水果、瘦肉、蛋类和豆类食品，少吃油腻的食品。多喝开水，注意补充适量的水分，加速代谢物的排泄。那么第四呢，还有像早上起床之后啊，当然了，雾霾天气单说啊，今天的天气现在这会儿已经相当不错了，应该把门窗打开，保持室内的空气流通，同时呢要经常晒洗被褥、枕头，利用日光来进行消毒。第五呢是保证足够的睡眠，不要熬夜。最后一点呢也是提醒大家，尽量避免到人群聚集的公共场所进行活动，减少被感冒病毒传播的机会。这是北京120急救中心给大家做的一些提醒。冬季呢也是容易引发感冒的季节，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想提醒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也是适时的增减衣服哈。如果体质相对来说比较弱的话，最好呢尽量的少去一些人群比较聚集的公共场所，减少被感染的一些机会。在这儿我们还想说哈，这个北京每年冬季的时候呢都有这个流感的病毒出现，那么我们也是希望一些少年儿童包括一些老人呢及时的接种流感疫苗。当然了，这个免费的接种的日期呢已经结束了，但是在各社区卫生中心还会有一些自费的流感这个疫苗的接种，如果您也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不妨去咨询一下。今天呢我们会和来自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王宏宇大夫一块来进行有关高血压的一些话题，希望您继续收听我们的健康北京。 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今天呢，我们会和王宏宇大夫一块来进行有关高血压病的这个情况。那么连线，我们稍后呢会请我们的导播呢来尝试一下拨通他的电话来进行一下电话联系。那么我们今天呢，会简单向您介绍一些高血压的常识。那么高血压是一种常见的疾病，但是有一些高血压表现的比较特殊，仅仅是带有高血压的一些症状，实际上呢，这些疾病中有很多背后的一些故事，我们也是简单的向您介绍一下。其实您可能不知道，高血压也是一个不断的进步的过程，在早其实也不是很早了，比如说在二战结束之后，英国、美国、苏联三国首脑像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合力击败了这个希特勒，但是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倒在了同一杀手的枪下。1945年这个雅尔塔会议上，意气风发的三位巨头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他们在他们人生巅峰之后的8周、8年和20年之后，先后都是死于高血压的脑出血。20世纪70年代之前啊，其实医学界呢一直把这个高血压作为一种身体的代偿机制。1949年曾经有一本心脏学的教科书，将良性的高血压定义是不超过高压是210，低压是100。哎呀，所以您现在很难想象，它的高压不超过210就是一个良性高血压的这个范围。所以呢，这个三位刚才提到的这个国家元首都没有服用药物的这个治疗高血压的药物。据记载说呢，罗斯福1935年的这个血压是136/78，到了1941年。血压已经攀升到188/105，就是高压188，低压105。诺曼底登陆之前是226，高压226，低压118。1944年竞选总统的时候，他的高压是在200，低压呢是在100左右，已经有了心肾的一些并发症。雅尔塔会议的时候呢，他的血压是高压260，低压150。所以您看哈，这些数值在当今的眼下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明确可以诊断为是高血压了。所以当时也是非常遗憾，这个无论什么时候开始治疗，其实在当年都能够挽救他们生命，但是非常遗憾的是，当时人们对于高血压的认识就是那样，就是良性血压不超过高压210，低压不超过100。那么人对医学这些科学的认识在一定时期内是非常有限的，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挽救所有的生命。科学呢也是这样，不管你是国家元首还是平民百姓，谁也不可能这个预知科学的红利。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高血压也是一个不断的渐进的一个研究的过程，在当今的这个社会当中，我们对于高血压的认识可能还会在一点点的进步。今天呢，我们会和王宏宇大夫一块来进行有关高血压的这个交流。那么其实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一些高血压的事情还是非常多的，有很多人不太注意自己的身体，忽视了良好的像饮食习惯呐、生活习惯，最终也是成为高血压的受害者。曾经有一位朋友说，他有一个女性的朋友的哥哥啊，是位警官，平时呢工作特别的忙，当然了，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也没有一些习惯，而且呢还会有一些饮酒哈。这个所以呢，平时看着身体挺棒的，脸色红润，哎呀，就是一个看上去都很健康的男人，但是在一次喝酒的时候突然倒地，口吐白沫，脸色发青，四肢抽搐，在场的人呢赶紧给送到医院，结果呢被诊断为是脑出血。好在呢这个命是保住了，但是身体却因此引发了这个半身不遂，着实呢是让人震惊不已。那么怎么看平常很正常的一个人突然就突发脑出血呢？其实仔细再一问这个既往病史，就发现这位警官平时都是患有高血压，当然自己呢从来没当回事儿，平时呢也不去医院做一些检查，也不去服用一些降压药，饮食上呢也不太注意，而且呢还有这个喝酒的习惯啊。哎呀，事情一出，知道后悔了，可是呢也晚了。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在生活当中哈，这个有的时候就是由于自己的不注意，或者说呢没有养成很好的生活习惯，导致了我们由于一点点的小小的放松引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在这儿我们也是想说，这些 血一样的教训告诉我们，千万千万不能轻视高血压。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以为高血压无所谓哈，自己平常能吃能喝也不影响工作。其实您不知道，高血压杀手是杀人于无形的，不知道会在什么时候发作。因此呢，要从思想上重视起来，平常呢养成定期测量血压的习惯。如果已经知道自己患有血压，更应该养成定期检测血压的习惯，监控血压的走向，还要改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平常呢多注意休息，饮食上要少盐要清淡，根据医生的一些建议服用一定的降压药，这样呢才能够防患于未然。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想希望哈大家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重视高血压。那么我们今天会和来自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王宏宇大夫一块来进行交流。那么他呢现在因为堵在路上哈，可能还要稍晚一点点时间才能够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也是期待着待会儿能够跟他一块来聊聊有关高血压的故事。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我是李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来自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王宏宇大夫，待会儿一块儿来进行一下关于高血压的一些知识的介绍。那么其实高血压真的还是挺可怕的，很多人都撰写了一些文章哈、啊、来记忆了一些自己高血压的一些故事。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等待王大夫的过程当中，也是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小小的故事，希望能够在您生活当中给您带来一些小小的启示。记忆当中第一次听到高血压一词呢，是在70年代，这篇文章叫高血压真可怕，我的抗压小故事。我们来看看这篇故事到底都说了一些什么样的内容。他说，大约6岁的时候，我随母亲啊去医院探望生病的父亲，在医院的走廊里遇见了父亲的一位同事。他走路的时候手臂画圈，腿呢有些不太利索，尽管被人搀扶着，但是依然很吃力。从母亲和他的谈话当中，我听到了高血压一个词儿，我就问母亲，叔叔怎么会这样？母亲说，高血压后遗症。高血压很可怕吗？我也说不清。尽管母亲只是给了我一个说不清的解释，但是因为那位叔叔痛苦并略显呆滞的面容和吃力奇特的行走姿势，使得高血压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几个月后，上一年级的我到一位同学家玩，看到同学的奶奶病卧在床，呜呜的用手比划着说话，我就悄悄地问同学，你奶奶怎么了？我奶奶，爸爸说奶奶得的是高血压后遗症，她已经瘫痪3年了，得病以后啊就不会说话了，以前奶奶很疼我的，可是她现在……同学说着有点难过起来了。想起父亲的那位同事，看看这位同学的奶奶，我自言自语地说，高血压真可怕。哎呀，想不到大学的时候我和先生相恋，使我进一步认识到高血压。我先生16岁上大学，虽然年龄最小，但入学成绩却是第一名。有一天他道出了一个秘密，我差一点没能参加高考。为什么呀？体检不合格，医生说我是原发性高血压。不可能，你当时只有16岁。是真的，我的老师啊陪我测了3次血压，都是130、100，专家评议之后啊，我的体检这才过关了。那怎么办？高血压很可怕的。童年的记忆在我的脑海里边闪现。哎呀，别担心啊，高血压固然可怕，但只要做好防治，对健康的危害是可以降低和避免的。怎么防治啊？我将信将疑。合理膳食，适量运动，戒烟限酒，心理平衡。我先生俨然是一副医生的派头。6年前，我调入医院的宣传处，特别是参与策划了我们医院高血压防治中心的成立。我对高血压的成因、危害以及防治了解更为加深，所以呢，童年的高血压的这个经历也是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这个故事。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样的故事，能够让大家更加重视高血压的危害。 资讯目前呢，我们从流行病学的调查。 话题， 这种病呢也在呈现上升的趋势。 成果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面呢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最实时的医疗资讯，最热门的健康话题，携手权威专家关注前沿医疗成果。北京新闻广播，健康北京。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健康北京。刚刚呢，我们是通过一些小小的故事和一些背景资料啊，来简单的了解了一下高血压。今天呢，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非常高兴邀请到的是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的主任医师王宏宇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首先欢迎一下王大夫，您好。 你好。 嗯，尽管这个路途上有些堵车哈，但是还能够顺利到我们的直播间。说到这个高血压，我们刚才也是简单的向大家介绍了一下，它还是非常的严重的一个病。我们会发现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很多病啊，它所谓的独立危险因素里边有高血压这一栏性，然后呢，很多的时候我们也会发现有人说高血压除了是独立危险因素以外，也是很多病的一种表现。到底这个高血压能够在我们的这个治病当中起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也好，或者是它到底有什么样的危害也好，您也是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好吗？ 好的。 嗯。 高血压呢是目前我们心管疾病最常见的一个危险因素。 嗯。 那么在全世界，包括在我们国家。那么主要的心管疾病的所谓的一个危险的一个表现是血压升高。 嗯。 那么高血压到底是一个危险因素，还是一些机体的一些疾病状态一个信号？是现在医学 也在 研究。那么我们最新的一些观点，那么认为高血压可能是血管病变的信号，它是一种表现。 嗯。 那么因此呢，我们对高血压的这种疾病的认识，应该是我们要把它很好的重视起来。 嗯。 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就要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就要关注高血压，那么去把高血压作为一个全身的疾病的综合症去管理起来。 嗯。 那么就目前最新的，在我们国家实际上调查，我们发现，我们国家大概现有的高血压病人应该将近3亿人。 三亿人， 哎，三亿人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数字， 嗯， 是吧？尤其是我们现在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吧？在这个饮食结构，是吧？等等，都是导致我们现在引起血压升高的一些原因。 嗯，我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朋友还特别年轻，才不到40，也跟我说，哎呀，这段时间我这个发现自己的血压有些高。他在家里边还不错，有个血压仪哈，监测自己的血压。 嗯， 刚才您提到管理哈， 嗯， 我们也想说这可能也是一个良好管理自我方式的一个方式哈。 嗯， 他发现他这血压有点高的时候也不是特别高，140-150之间。 哦， 然后他就说我从来没有过高血压，前段时间比如这一个星期要不要去找专业的大夫去看一看，或者说这一个星期我用自己去药店里边买点这个降压药先吃着吗？他就很疑惑这个问题。 哦， 嗯， 那么40多岁的一个中年人，那么发现血压不稳， 嗯， 那么首先我想告诉大家一个最基本的一个我们一个原则是不能随便吃药。 嗯，不能随便吃药。 哎，首先要到正规的医院找专科的医生进行评估。 嗯， 那么要把这种血压的风险，对吧？血压的一个到底是高和不高，血压的这种水平的数值的情况， 嗯， 我们现在有很多方法可以监测。比方说，就像您刚才讲的， 嗯， 我们很多人要在家庭， 嗯， 可以做家庭的 电子血压计， 电子血压计的自测血压。 嗯， 那么再一个就诊所血压，就到医院在门诊可以医生给你量血压。 嗯， 那么还有我们现在有的技术是24小时的动态血压监测。 嗯， 这些方法都可以帮助我们去确定，那么你刚刚发生的血压的这种不稳定，尤其是中年人， 嗯， 是吧？也有很多女同志更年期在这个期间出现的情况，要避免盲目吃药， 不避免盲目吃药， 哎，一定要评估。 嗯， 那么确定了一个病人有高血压，我们高血压是会从国际的医学的角度，我们会把它分级， 嗯， 是吧？我们到底属于是轻中重度，哎。那么不同级别的高血压病人，我们采取不同的方式。 嗯。 那么有些比较轻的高血压病人，比较早期的这些病人，我完全可以3个月到半年的生活方式调理，这些人的血压可以调到一个很好。 嗯，就是不用过多的介入药物来调理。 哎，不能就是盲目的自己到药店买药是显然是不对。 对，这个高血压的这个调节血压的药物调节啊，这个任何时候都不能自己去给自己买药吃，是吧？这个很关键。但是很多人会说啊，我说王大夫，现在不是我们从网上从一些书上能够看到很明确的说法啊，超过120就是高血压，甚至有人说超过140就是高血压哈。那我肯定超了一个值，你比如说这一次差这一查我125或者我142，瞎说啊，那肯定是高血压了吧？ 那就大家自测一次这种，这个到底算不算是高血压呢？ 这不算是高血压，因为高血压也是有明确定义的。那么我们在目前我们国际公认的这个高血压定义是，非同日的三次血压。 非同日的， 不在同一天测三次血压，当然这种三次血压也是要标准的测量， 嗯， 是吧？你要到这个血压测量也有很多的技巧， 嗯， 和一些方法，不是每个人都能测好，是吧？打多大的气压， 嗯， 放的速度多快，这都决定血压测量的数值。那么我们今天人类对高血压的认知，那么把128毫米汞柱，就高压120，低压80毫米汞柱，认为是理想血压， 嗯。 那么所谓理想血压是人类在这个血压状态下它的心脑血管病发病比例最低，人类的安全性是最好。 嗯， 但事实上我们今天已发现，实际上人类的血压的水平和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病是呈连续的相关。 嗯， 就是从血压80、50、90、60，有很多女性的病，女性正常人天生血压很低， 嗯，对， 那么对她来讲，她的理想血压是90、60毫米汞柱，而不是120、80，它涨到180的血压， 那就高多了， 它就高了。 嗯， 所以说我们现有的血压，基本上中国和国际的高血压的诊断标准都是在这140、90毫米汞柱这样一个大家公认的这样一个范围之内。 嗯， 那么在130左右，我们把它叫正常高值。 正常的高值。 正常高值，哎，那么理想定义为120毫米汞柱、80毫米汞柱这样的高压和低压水。嗯，但是实际上我们人类自身的血压应该是个体化。 每个人不一样， 每个人不一样，因此我们很难讲，就血压的高低定义是人为定义， 人为定义 是专家定义。 嗯， 那么一个人出生以后，他的血压的理想真正的水平决定于自己， 嗯， 而不是决定于我们大夫给他决定的这样一个生硬的一个介质。 嗯， 所以说我们要自己有正确的认识血压， 嗯， 是吧？正确认识。 那女同志可能说我是天生血压低一些哈，对自己更监督的可能更勤一些哈。当然也有一些男同志哈，大大咧咧的就经常会说，你看我多年就是高血压，我也不用也没什么反应，我也不用管它，兴许就像王大夫说的，我天生的血压值就偏高一些。 嗯嗯。 但是这是不是也有一些危险在里边？ 那肯定，就是我们不去管，肯定是不对的。 不对的哈。 哎，就是我们就今天几十年的半个世纪多的我们人类对高血压的研究以及治疗的经验。 嗯， 和我们的一些这种确定的一些原则，以及确定高血压的病人把血压降下来， 嗯， 一定是有好处， 有好处， 哎，一定是有好。我们不管用什么样的药物，是吧？不管是便宜的药、贵的药， 嗯， 首先是能把血压降下来，这是我们第一个基本的获益。 嗯， 第二个就是说，在这种降压的获益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能够选择对心脑血管、肾脏更好的保护的药物的话， 嗯， 那么这些药物的治疗对我们个体来讲，对高血压病人就更好。 嗯， 所以因此我们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最好的是在我们到医院治疗的同时，定期要接受规范的， 嗯， 围绕心脑血管是吧相关的一些指标的评估， 嗯， 不是盲目一直吃药或者不吃药， 嗯， 是吧？首先要吃药，同时要在吃药的同时规范化的管理。嗯， 就是说大夫会经常会说，比如说过一段时间你得来我这个随诊是吧，来复查。但是很多人是不是看了一次开了药之后也不去你那儿了，唱一次这医院还挺麻烦的，我就照着上回大夫给我开的药，我继续买药也好，继续开药也好，不去查。这个现象您在 太多了， 太多了，是吧？ 因为我们国家数亿的高血压病人， 嗯， 是吧？实际这种情况包括在北京，我们的在出诊的时候看到， 嗯， 我们大部分病人是这样，那么到认识了高血压以后，第一个想法是我能不能不吃药？ 嗯。 第二个想法就是我，如果这个药我有效，就不去找大夫看，那么我们自己去拿药。 嗯， 实际上，我们拿药是在稳定的情况下你可以拿药， 嗯， 是必须在专家的指导下拿。比方说，在我们的正规的专科的医生的这个指导下，进行了相关的评估以后， 嗯， 选择最合适你的治疗方案以后，你可以稳定的几个月、3个月、半年， 嗯， 你可以在社区去拿药。 嗯， 但是每隔半年到1年的时间，必须要回到 医院 去做评估。 嗯， 所以说定期的复查和检查是必须的。 是，也就是说，为什么有的时候大夫会开一些这个肝功和肾功的检查的单子哈？那个可能很多患者也会说，哎呀，为什么要查这个呢？其实也是对药物的，对你的这个个人的这个变化， 个体的 评估啊， 评估 一些是吧？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对于很多的患者来说，有高血压并不可怕吧？ 就是关键是合理的管理，科学的管理。 对 啊，这 高血压是一个现在是一个常见病，就是已经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 一部分。 哎，我们几乎在家里可以这样讲，我们每一个家。每一个人自己的家人当中一定有一个高血压病，因为我们国家将近3亿的高血压病人， 非常常见了。 四五个人的家庭，你就有一个人要得高血压。有50岁以上的高血压病人，那么将近占40-50%的发病。所以我觉得这种情况，高血压并不可怕。高血压是一个可以管理的，能够不影响寿命的疾病，是吧？它不是我们想象的，但是它的。引起的心脑血管病的后果是极为严重， 什么脑出血， 哎，脑出血、心梗是吧？心衰是吧？这种相关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要把它系统的在吃药的同时把它管好，这是我们现在大部分高血压病人的一个误区，是吧？我们大部分病人是只是简单的吃药，而没有把他的心脑血管的评价和管理把它做好。 是，说到管理还有很多的细节啊，比如说我们那时候有的时候听一些。老人哈，大爷大妈说，哎，这两天我血压挺好，维持不错哈，大夫给我开药，我吃半片吧，这个减点吧，这个可能也有很多的患者也是跟您反映过类似的情况吧。 对，就减量。那么这就是人类自身本身，我们知道，那么对疾病是一个，我们想消除疾病，消除疾病需要药物、手术等等，但实际上正常人是抵触这些外来的一些药。那包括我们的病人也是这样，但高血压的药物今天为止我们现有的这些药物，经过几十年的我们临床的应用，现在已经是非常安全，是吧？基本上副作用非常小。那么这些药物的量和持续的时间的应用，几乎我们的专家都会帮助我们病人去管理好，是吧？帮助病人管理。因此我们的减量一定要根据我们医生的指导下去减量，而不能自己减量。 对， 哎， 这是非常关键的哈。今天呢，由于时间的关系啊，这个我们先暂时请这个王大夫呢，简单的给我们介绍到这儿哈。其实呢，说起来关于有关这个高血压的事情还有很多的内容，也希望王大夫常来，好吧？ 好， 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节目呢，到这里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 好酒不常有，该出手时就出手。那来自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的酒就更不用多说了，它以品质至上、口感独特著称，是大家任何用酒场合的理想选择。那么今天呢，茅台纯原浆品牌限时推出了1折秒杀名酒的活动，那扫码价3960块钱一箱6瓶的茅台纯原浆酒，先是单价5折1980块钱一箱，同时享受15年的独有优惠，买一得五。也就是说，今天1980块钱可以得到5大箱酒，这样算下来呢，每箱折合仅需要396块钱，同时呢还赠送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是的，朋友们，你没有听错，只要在2分钟之内打进400-067-1199，400-067-1199，1980块钱就能够带走原价19800块钱的5箱酒和高清智能 4G 手机一部。那么最主要的是免费送货上门，验货满意之后才付款。提醒您一下。